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用血亲吻这个刹那。

的心情是有些抱歉。人来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

雪白背影，想你，雪白眼睛，雪白呼吸，雪白脚印，和你雪白的。